好啦，翻翻嚟第二支啦，咁啊答咗啲网友嘅问题先，咁啊首先问一下姚转嘅，有位网友佢有200,000股991,991咧就系大唐发电， 大唐发电， 咁佢4蚊货制嘅， 系 今日就收3.57。 咦，点解唔买大唐发电嘅？几时买噶？4蚊啊？ 应该耐噶啦。 系咯，会等埋个夏天咯，睇下即系今年会唔会超热嗰只啦。咁我唔系天文台台长，我唔知，估唔到大陆天气啊。但系你就算你话好热，对于啲电力股又冇乜着数啊。佢发电能力系个 capacity 系咁多咁多，大陆唔俾佢加价就真系唔俾佢加价。如果太熱天氣呢，反為有害呢，就係啲煤炭會加咗價添，有電價又冇得加，咁所以又話係話好與唔好，真係其實電力股真係買唔過，大陸一日嗰個電價制度唔改呢，真係冇得買，你冇理由咁蝕底嘅，呢門生意真係非常非常蝕底，你電費冇得加，但煤炭係咁可以有去加，係好蝕底，咁所以你揸住先啦，電力股息其實又唔算特別高嘅電力股，你唯有就係靠阿媽就注入資產，咁但係你注入資產就係華潤電力就比較多啲嘅，佢就比較少啲。 但怕唔怕即係如果個市嚟緊真係向下落嘅時候， 唔使佢個市未落，佢已經跌咗㗎啦。喺電力股炒一陣，突然之間即係炒煤電聯動啊啲，其實你近呢一年都冇講煤電聯動啦，直頭都冇人有興趣再 up 佢出嚟炒啦。咁你唯有等下囉。 另外佢仲揸多一隻貨嘅，咁就係 A50-2823, 咁啊平均價14蚊，佢有60,000股喺手，今日收13.32。 哦 ,14 蚊都 OK 嘅，你要俾啲耐性自己啦。咁你 A 股始終要跳出個 range 嘅，但我覺得跳出個 range 當然唔知幾時啦，可能年中可能年底跳出個 range 去到三，去返三千，穿三千一，上返三千三、三千四，我覺得有機會嘅，但係你要忍耐呀，但係因為我覺得冇 A 股唔會直插落去，即係你話跳唔到三千一上三千三，你要穿2900落2800、2700咁樣，我覺得落去下面應該係難啲嘅。 OK, 咁所以兩隻都 係中國政府唔會控個樓市又懟冧個股市，難度好高嘅。 OK, 好，另外啦，有網友都係問返姚轉嘅904呀，呢隻股即係可唔可以現價入，同埋係咪真係受三農政策嘅受惠。 904咩嚟㗎？ 中國綠色食品，咁啊今日8.74。 我唔敢答喎，我真係唔知就搞乜鬼嘅呢隻嘢。佢有齊晒嘅喺個名嗰度，綠色又有啦，食品又有。我唔敢講㗎，但係好幾好炒嘅，好多人去衝入去炒，有啲三農嘅衝入去炒，跟住炒完之後又走返轉頭咁樣。 OK, 咁答喎，好 fundamental 唔係咁認識㗎。 好，咁另外啦，有網友想問返教授嘅，就係佢就話如果中國政府提早喺4月加息，即係1/4厘，即係應該係0.27厘啦，咁請問對整個股市有咩影響呢？咁樣講，同埋對啲內銀股又會正面同負面嘅影響呢？ 我諗佢唔敢加息住喎，係咪佢亦都好多個從唔同嘅官員啊渠道話俾你聽，退市退咩事啊，咁危險，係咪好多個都係咁講喎。咁你既然覺得退市咁危險，咪即係佢唔會加息，所以你個假設呢唔存在囉。如果真係加息嘅，佢夠膽加息嘅，即係證明佢嘅經濟係好嘅，乜嘢都去買啦，係咪先？中國點會做啲咁戇居嘅嘢，真係氹你氹鬼食豆腐啫？同埋你估嗰個啊 ？OK， 好咁啊！另外啦，有位網友都係關於隻税金嘅，咁佢就話啦，上星期聽咗隻教授同埋姚專講啦，即係税金嘅抗業前景唔好，咁所以佢上年高位買入嗰13,500股咧，咁就其實一直守，咁啊守到去咧，即係上星期終於止息咗啦。咁啊，即係係啦，咁然之後佢又問翻啦，問翻教授嘅係可唔可以到第二季調整嘅時候買翻呢一隻或者係其他嘅黃金股咧？ 我諗如果係要買嘅，都係買紫金同招金呢兩隻啦，係咪？即係起碼你睇下佢啲，即係你睇下佢嗰個資產淨值啊，即係嗰啲咁樣，即係講親都幾十億嘅，係嘛？咁同埋而家咧，我覺得就咁。上一路嚟呢，我叫大家呢都即係我都唔係咁睇好金，但係我只係各勸奉勸大家一句呢，就係你有1100樓下你就儲些少啦。咁今日見過1097其實係一個好位去試買一注嘅。 因为呢个金呢唔好穿呢个1093至1097呢啲咁嘅位置，即係咁多牛牛極都穿唔到千一，即係会 overdone 咗少少呢，可能呢就喺1093至1097呢咁嘅位置呢，我觉得就唔应该大力穿嘅。 嗯， 如果再穿呢下面呢就可能真係穿埋1000㗎啦。 嗯， 穿埋1000，咁个美金如果係穿埋1000个美汇指数呢就分东上去82或者楼上嘅。 嗯， 咁呢下反而要留意，呢个唔係听日后日係咪，可能係我都成日都讲四五六月好危险，我唔知道，我未睇得通呢。 嗯， 但係呢我成日感觉上呢个美汇指数都仲係要升。啊，我喺电视又好，喺呢度又好，我係好坚持睇好美元嘅。 嗯， 佢唔会跌落嚟我叫人买嘅。嗯，话呢份有啲网友升到去某一个水平嘅时候绑啊澳洲啊呢、這个加元啊同埋呢个 Euro 啊啲网友佢都有问我，我都叫佢沽，佢而家赚好多钱。 嗯， 佢153几沽榜嘅，攞149几嘅，而家去个150几都係反弹少少。 嗯， 係咪137几沽呢、這个欧元嘅。 嗯， 落个135楼下嘅。 係 1346。係咪，咁佢问我嗰个啱係即係算係高位嚟嘅。 嗯， 咁话你沽啊，跟住我仲过几日跌咗落嚟，我仲问佢你有冇沽啊？佢话有，佢俾晒啲位我添。咁所以我系一个，我唔系强美元支持者，我系睇好美元嘅，因为佢要救佢自己，唯一就系强美元。 嗯， 因为佢点救自己啫？仲有佢唯一可以同中国喺度打喺呢个咩耍花枪咧，就系美元强。 嗯。 你美元都强，我人民币同你挂住勾，咁我点会弱啫？系咪先？ 啱， 系嘛？咁我喂，呢、這个世界咧，英文嗰句就 if you cannot beat him， 要 join him。 嗯， 即系你打佢唔到，你勾住佢嘅手。 嗯 嗯， 即系砌佢唔低，你同佢做兄弟咯。 嗯， 系嘛？ 嗯， 就系咁嘛。 好。咁另外一位網友啦，就都係問返教授嘅，咁佢係9070啦，沽咗 yen， 咁而家就其實係9007，咁佢又問返係咪應該喺89.70度即係 stop loss 呢？ 100點啦，100點 stop loss 啦，咁但係即係個 yen 呢，我哋其實我就係嗰日呢就口痕痕，或者係唔係口痕嘅，其實嗰日冇咩可以做嘅。就話你買多啦 yen 啦，唯一就係、是、咁挨近90買多啦 yen， 都去個9070啦，906幾啦，又上唔到91，咁即係好鬼死悶嘅呢隻嘢，大家都係睇住8970同埋9070呢咁嘅位啦，好悶嘅呢， 好。另外啦，有網友就話啦，佢首先咁講嘅，佢係佢屋企佢係有新家庭成員啦，咁所以佢係想細屋換大屋，咁又問而家換樓風險有幾大呢，咁樣講。咁同埋第二個問題係話供樓係咪以定息去比較安全呢，但係定息對於短期供樓嘅利息支出呢會較大，咁樣講。 咁我換唔換樓即係 demand， 即係你實際需求嚟嘅，咁唔通話真係唔夠住唔俾你換咩，係咪先？風險梗係有啦，而家叫做大屋喎，唔係叫大屋嘅，叫豪宅。乜鬼都叫豪宅，你換豪宅梗係唔著數啦，咁嘅價錢。咁你就好多人都問㗎，你用個傳統嘅 P 減 X 嘅計法好啊，淨係 Hibor 好呢？咁當然你要享受呢一陣子嘅低息，梗係計 Hibor 啦。咁所以有見及此，但 Hibor 以前冇人做嘅。因為即係 Hibor 可能突然之間，譬如金融風暴出嚟97年嗰陣時候，一夜之間百幾二百厘，你用呢個規去計呢，你計你嘅 mortgage 突然之間破產嘅嗰一日，咁所以冇人做嘅，冇人 take 嘅風險，咁但係有見及此，香港啲銀行呢就會同你對嘅，你可以用 Hibor， 你而家用低息用 Hibor， whichever is lower， 係啦，或者升咗上去嘅時候呢，高咗嘅時候呢，你用返 P 減某個數，最即係個司令者嗰度嘅，咁呢個有着數嘅，呢個有着數嘅，咁所以而家你見到啲僆仔供樓都係㗎，用 Hibor 得個幾多零點幾厘息，嘩平到咁，梗係衝入去啦，咁樣 咁樣呢，你要細屋換大屋呢，即係千祈唔好唔見一羅谷， 意思即係話呢，你唔好而家賣層樓出去5000蚊尺，跟住你買層10000蚊尺嘅返嚟，咁你就唔係細屋換大屋，你可能呢就細屋換更細屋㗎，係咪？咁所以呢，你一定係要差唔多價錢。譬如你賣你而家層樓賣10000蚊尺，你買返層10000蚊尺，買大啲，買大幾百尺咁，吓冇所謂。買大幾百尺呢，你而家呢就先咪用返嗰、那個用返嗰而家又冇通脹又冇剩，你唔使驚，起碼我諗覺得，我自己覺得起碼你仲可以享受到一年兩年嘅，即係嗰個拉博又好 ,P 減又好。咁你呢就唔好離棄我哋，雖然多咗可能多咗個新朋友。咁你就一路要聽住嗰個息率嘅走勢。一有咩依屋走撳上去 ,anytime 你可以問星期一問我哋。星期二可以問Alan 啊咁樣，星期三又係問我哋啦，又我啦，咁星期四你仲有 Jackie 啊呢啲係咪，即係佢哋星期五仲有 Tommy 添啦，係咪，咁即係佢哋會對，即係我哋呢班人係對個息率嗰個敏感度呢係會比較高啲嘅，咁所以呢就會提醒你，到時嗰個息開始喐啦，咁我哋叫你呢，我教你點做、做返個 interest rate swap 都好，寧願供多少少錢每個月，但係 fix 死咗個爆炸，如果真係爆上去嘅話。 啱啦。啱啦。 咁啊， 即係你要記住啊，我覺得啊，嚟緊全世界加息呢，即係唔係淨係香港加㗎啦，全世界即係唔知幾時啦，可能下年後年咁樣，一加唔係小嘢嘅。即係可能就係 0.25 連環同你加，或者一鋪蓋 0.5 加到你暈嘅。因為息率正常化，而家係唔正常化，息率始終都要正常化，一正常化你嗰手頭上面嗰啲銀根就緊㗎啦嗰陣，你要小心。一搬咗大屋之後呢，即係發覺跟住嗰兩年之後，兩年之後個息率升返上去呢，你發覺全部嘢叫世界變曬嘅。你個負擔會重咗好多嘅。 好，咁呢位網友留意一下啦。另外有位網友想問返耀尊嘅，就係中國纜車1766同埋纜車時代電器3898有乜嘢分別？ 1766就阿媽，3898就係個仔嚟嘅，咁仔上市先，跟住到阿媽上嘅。咁個仔呢就係做系統同埋設備為主，阿媽呢就係做火車嘅，即係成架車拎出去賣，就係咁樣㗎啦。咁所以嚟講呢就系統唔係唔賺錢，系統有個穩定嘅，因為每年都會有錢賺，有 cash flow 嘅。咁但係爆炸力一定係賣火車大㗎啦，因為你一條線出咗嚟之後呢，10架8架火車呢嗰度有排去賺嘅。 咁但係邊隻如果即係。 我買咗一定1776。 1766。 係啦，一定係買隻火車，直接。 OK, 好。另外有位網友就話，咁佢揸住神華1088 32.15元， 咁靚價 係啦， 揸得過 好冇即係估咗先呢？ 唔好揸住先啦， 揸住先。 佢而家31.幾啊， 今日1088 係啦， 應該 都冇31.幾添喎，我印象當中 今日32.1元， 32.1元幾嘅，係啊。 係 啊，32蚊啲邊位我都買一個㗎，起碼啱啱譬如講大同發電咁講，年中有機會加碳煤炭價㗎、因為啲煤炭公司真係簡直係掠得係掠㗎，佢哋最其實煤炭公司係最適合做房地產嘅，因為佢哋食人唔掠骨嘅。咁佢年中有機會加㗎，咁所以32蚊好位嚟㗎，因為佢由成38蚊碌落嚟嘅，碌咗6蚊嘅，出咗業績之後。 但係會唔會再跌落去？ 我覺得32蚊應該企得穩，咁你可以當然你話好驚有個市況唔知點樣，但我覺得佢個股價已經跌早過個市㗎啦，即係你咪 set 個指示，第一個位你睇嘅32蚊囉，32蚊企都企唔到，跟住睇31蚊囉，穿31蚊你就走囉。 另外有位網友想問嘅，就係688同埋883兩隻，咁今日一隻收16.32。 883冇嘢好買㗎啦，正如阿 Sir 剛才講，年年期期業績嘅底睇補貼，跟住睇佢暴利稅收俾人得幾多，咁加埋個油價又唔升又唔跌，80蚊樓上呢啲位你883炒完啦，你見到近排嘅883係咁俾人沽啦，啲油之前炒個產能即係增加產能已經係坐晒貨撩咗上去沽緊落嚟啦。 啲油就跌落80蚊樓下喎又。 係囉，咁你呢個時候冇理由走去撩隻883住㗎。 另外即係中海外發展。 房地產龍頭嚟嘅。捱埋呢一陣囉，唔係話唔買得內房股，咁但係而家啲央企係吞咗出嚟，咁市一定會有啲震盪。 中國海外 系啊， 佢好似中国建筑又系佢嚟噶。 系啊，佢拆咗个，系啊，佢拆咗个建筑嗰个。 但系佢又做埋亚视， 系啊， 唔系做，即系顶住亚视， 顶住亚 视好多个亿个。 哦，佢卖广落广告啫，应承咗吓。咁中国海外你可以咁讲咯，啱啱讲少只香炉少只鬼咯，吓咁啊，第时买地咪可以平啲咯，希望係咁啦。 不過內房股就等個市。 係內房股你一定要壓通過啲心理關口，你冇買嘅你就陪住唔買住啦。一升起上嚟，即係市過境先升起上嚟嘅時候，你理得佢呀，你高追都有一追呀，係咪先。 內房股呢做下功課啦，如果係央企有政策嗰啲，你就買唔買我哋真係唔知呀，突然間佢有政策落嚟又唔准你買咁高價咁暈都喺度啦。你就要找一些有 cash rich 的。 是啦。 就是即是姚尊都讲很多次啦，你手头上揸很多现金，或者你有很多现金流的，就一路买一路入钱，或者一路租出一路有钱收的，那些。 是啦。 好。 财政即是 gearing 太高那些地产你千祈不要掂喎。 是啊，要 check, 始终一定要 check 个负债比率。 是啊，个负债比率太高那些。同埋你又真係有 cash 水手啊，第时有平地啊，但你冇钱啊，银行放水俾你㗎啦，而家买地。你睇住人哋嘩，之前我举咗手100亿要买返嚟，旁边嗰块而家得个50亿就买到，但我冇钱买，咁咪嘥气啦。 另外有网友问返教授嘅，就话即係四五月啦，就成日都话会有个危机喺度啦，咁佢想问下跌嘅空间会几多。到 真係唔知喎，我諗起碼都有10-15% 啦，起碼係咪，如果你 15% 即係講3000点囉， ok 係 咪，好，但係 10% 都2100点嗰頭啦， 其實都唔係好多咋， 都唔係好多， 你碌返19000其實唔 hurt 㗎，唔 hurt 㗎，真係唔好 hurt 㗎， 即係到時呢而家未知住嘅，因為而家其實個個都未定，仲有一樣嘢，四月就是呢个核谈判，五月呢中美之间嗰个经济贸易对话，战略对话，温家宝今日都话啦，五月嘅中美战略对话呢非常重要，咁如果大家讲唔掂数呢，五分钟跌趴街，大家都系话知你啦，反台，真系噶，所以小心啲啊呢个。 好，另外有网友想问翻姚川嘅系，今年啲医疗股同埋农业股会唔会睇好啲？有边啲可以留意？ 唔系医疗股嚟嚟去去，我都系嗰只嘅啫，国药嘅啫。吓，咁你咪趁个市跌有3蚊留下，你又真系又记住执啦。 会多只啊？ 吓，农业股啊，我哋搵日搵个专题嚟讲讲啦。其实香港啲农业股好难炒嘅，只只细细只，又唔知真定假，系咪先？吓，耕下田就当系唔多咁多农业股啊。 喂，但系额外问翻姚川样嘢，其实。即是你說啲肥料嗰啲呢當唔當係農業股？ 肥料係當係農業股嘅。 當肥料當農業股 嘅。但你睇中化化肥嘅業績嚇死你啦。 係。 以去年嗰個形勢點會賣肥料賣到咁樣嘅啫。 佢賣咩肥料啊， 佢左咁就咁屙出嚟嗰啲嘅啫。 賣雞屎係嘛。 你冇理由去賺會個margin跌得咁細跟住蝕錢收場㗎喎，係咪先。咁呢啲又係比較奇怪 的。賣肥料賣流料啊。 好，另外啦，有網友問，即係753國航啦，咁今日7.9日收。 點買啫，7.幾國航。嚟嚟去去，哎呀 Sir, 今朝一開波開咪就講曬答案。嚟嚟去去等政府重組。三軍未行嘅糧草行先。三軍未而家重組未行㗎，但糧草就行咗啦，因為之前阿媽呢就係咁陰啲嘅夾錢落去，咁就三間公司突然之間就嘩每人多咗50-60億喺手，咁就即係話個重組嚟緊㗎啦，咁嚟嚟去都係炒呢啲嘢嘅啫，真係炒呢啲嘢啫，如果你話個股價因為嗰個載客量上升，各樣嘅管理好咗升上去，你又買得過，但嚟嚟去重組你要知道喎，呢十年國內個航空業嘅重組差唔多一年就炒一鑊，次次都唔得嘅，跟住又冧返落嚟又嚟過囉，咁你呢啲咁嘅52周高位你搶嚟做乜啫，我其實最好係應該係私有化咗三間公司，你閂埋門呢任早，而家呢搞到啲股東咁點算好。 另外佢問埋隻293國泰。 你如果你揀行股國泰好，但國泰升咗唔少喇。 係呀，即係嗰個燃油對沖再加埋佢今年即係舊年公布嘅業績好就 好㗎。國泰因為我之前講過啦，第一油價 唔係高與低嘅，對於航空公司最緊要穩定。 嗯 啊、你今日十蚊美金一桶，聽日100蚊一桶嘅輸硬嘅，點對沖都輸硬。咁、 嗯 啊、第二樣嘢，你見到年頭到而家，國泰嗰啲商務客位同埋頭等艙都爆嘅，基本上。 嗯。 啊、y class 即係 Econ class 又未必會爆。咁啊，依啲頭等艙爆一定賺到錢嘅，孖展最高。 好。另外有網友想問翻教授15050可唔可以沽榜？咁啊，而家就做緊15065， 可以沽啊， 都係幾多點上？ 沽擺85點啦，擺85點 stop loss 啊。 好，另外咁啊，有網友就咁講啦，佢話首先多謝教授先啦，佢咧就喺期指21350就沽咗，咁今日開始咧就20880就食咗糊啦。 唉，咁好啲，咁嚇嚇我真係。你而家因為咧都仲係炒 range， 嗯， 一個市都仲係炒 range， 咁所以咧你哋有啲好啲嘅位沽咗，靚啲嘅位有糊啊食，你待下待下，你唔使一鋪食佢。一兩千點㗎、 嗯、 你三五百點代三四次都幾千點啦，又係 咁啊。然之後佢就話佢係想再下一成㗎，咁講佢話見今晚美股呢即係升到去近10800點啦，如果聽日港股真係高開嘅話呢，好冇聽日再喺高位度再沽個期指。 聽日我覺得又未必開到213幾喎，又 嗯，你夾咗中間21幾啊， 一幾萬零點，暈咗喺度喎，唔知道買好定沽好啊？咁、 嗯、 等佢又等啦，又等有213幾嘅時候再沽過佢咯。如果係 係啦， 好咁，然之後佢就話啦，如果真係見到213幾嘅時候啦，咁可唔可以揸長啲捱一路揸到去4月咧？佢話因為即係教授係睇4月係跌落去。 我睇四五六，我咪睇佢跌落去。我话四五六又有风险，我冇话佢跌落去，大佬。如果突然间有一个，譬如四月个核谈判、 嗯、 又掂咗嘅，吓、啊、俄罗斯、美国啊，咁大家又设核弹头啊，咁大家揸晒棚。五月嗰个中美又大家揽头揽颈啊，咁样吓、啊。 哇，咁 嗰阵时，个个咁点跌啊？四五六是有風險，我覺得是有風險，但是呢就未必是跌，咁所以在呢個時候都是炒 range， 嗯， 有幾百點執就執，有幾百點執就執，係咪？個賭場唔會執笠噶嘛，日日都開，咁你喺度搏友咯，做青蛙咯，有隻蚊行過舐舐佢，跟住又等啦。 好，另外有網友問翻教授嘅係89.50，可唔可以買翻日元沽美元？ 89.50沽美元， 买系啊，买英沽美元。 89.50系买美金沽日元系嘛？ 佢话想买日元沽美金啊！ 而家已经90幾点沽啊？系咪？ 嗯， 89.50， 调转应该系调转翻头做咯。 系啊，调转翻头89.50咧，应该就系买美元沽日元啊嘛。 嗯， 系咪？ 嗯， 就唔系沽美元买日元啊嘛。嗯，唔好啦，日元唔好做啦，点解咁鍾意做日元嘅？唔好做日元啦。而家个日元呢，我讲俾你听系冇方向嘅。就即系最多有时呢就会穿落去90些少，咪又弹返转头嘅。其实呢佢系做緊90齐头到9050呢，咁咪呢50點左右上落嘅啫。咁佢又冇方向，唔知佢行边头嘅。而佢而家又好似跟返美元㗎啦。美元强佢又强返啲，美元弱佢又弱返啲嘅。咁咪睇住個美元嚟做囉，美元好強嘅，咁你咪再買 yen 囉，美元弱嘅你就沽 yen 囉，係咪？咁似乎喺咁嘅情況之下呢，要上唔到91落返嚟呢，有機會向下市添嘅，即係 I mean 個 dollar yen 有機會向下市，即係話個 yen 會走返強啲添， 係 個美元呢就即係、就是、對 yen 會走返弱啲，咁所以頭先各位網友呢喺9070嗰陣時呢買咗 dollar yen 呢，我覺得如果佢有機會聽日上返去譬如90304嗰啲位，你都係斬咗去算，輸30點算數啦。 嗯。 唔好同佢賭啦。因為美元如果再彈上去呢，我都話你有佢真係有機會上82個美匯指數。 嗯。 再彈上去嘅時候其他currency時又 hurt 返落嚟。係咪咁個 yen 可能會穿返90嘅。 嗯。 啊去返80幾嘅。88啦 ,89 都唔出奇。冇係賭呢啲咁嘅嘢。睇唔通嘅嘢唔好買。 嗯、另外可唔可以現價9157沽澳洲紙？ 9157可以沽嘅，不過可以嘅，可以沽啊！你咪 set 止蝕咧 ，set 100點咯。 嗯， 啊， 好，另外有網友啦，就想問翻只3888啦，即係金山軟件，因為佢今日咧就6.03入咗，咁啊想問耀尊，即係個目標可以幾多咧？今日收6.21。 哇！今日因今日買㗎佢， 係啊，佢使今日買， 好用， 佢都好用喎，好犀利喎， 6.01幾買。 就講真，呢一排自從上年嗰啲個 seminar 之後，唔係講話啲軟件股啊嗰類咩高科技啊嗰類咁嘅東西嘅，咁其實陰下陰下，你發覺真係升咗好多㗎，即係升好多，金山軟件亦都係其中一隻㗎。我覺得呢隻即係前排都有講啦，四個禮拜前呢啲做軟件嘅拍得落去，即係簡單嘅 software 拍得落去手機裏面，你唔愁冇生意做㗎喎，係咪先？你買一套套軟件就當然話嘩翻版打到你殘曬啦，咁大家所講緊呢啲所有嘢都係拍落手機㗎嘛，咁有得做㗎呢行。 佢點都係嗱，你最近有個軟件嘅展啊，即係好多參展嘅，就係、啲智能軟件，防偽啊乜嘢都有， 係啦， 係咪？咁你啲智能軟件就算佢唔係嗰啲做智能軟件嗰間，佢冇咁嘅能耐，人哋炒炒唔到都炒佢啦。 係啊，係啊。咁所以其實金山軟件最犀利，譬如金山詞霸呢啲做 dictionary 噶嘛，或者做即時翻譯噶嘛，你信唔信翻譯都好啦。嚇，佢啲翻譯就真係睇死人嘅有時候。咁但係你真係可以直接成個 software 拍落手機嗰度，咁啊用得咧，咁有前途嘅呢啲。咁炒埋金，我覺得今年都有得炒嘅呢一類。你見到近排其實真係 seminar 之後咧，我自己近排都數翻咧，哇！所有啲軟件啊，各樣，你 click clack 嗰啲好咧 ，bang bang， 即係網站啊嗰啲又係咧，真係升咗唔少啊。 另外佢就問埋啦，1868同751呢兩隻股票，一隻就係真名麗，一隻就係創維數碼，兩隻。 創維數碼哇，真係又係犀利啊！呢隻真係 係咪會受家電下鄉嘅政策？ 真名麗就唔係，咁但係創維就真係家電下鄉政策受惠股啦，因為以往冇人買，因為啲產品啲 product 夠 cheap， 而家佢最多人買，因為啲 product 因為都係夠 cheap， 咁啱曬家電下鄉1000-2000蚊一部 LCD 入到去大陸啱曬，真名麗就唔係家電下鄉，真名麗做燈㗎嘛，真名麗好多人炒㗎，即係好多莊街裏面㗎，真名麗。咁呢隻股遲啲有時多啲時間我講一講。 好，咁答多幾條問題啦。首先有網友就話，即係叫教授佢即係你啲 fans 佢話上有賺落有賺，咁都唔知幾開心，咁所以好多都已經食咗大半壺啦。 多謝，最緊要你哋賺，如果你唔賺呢就廢咗我啲心血。 另外關於3800嘅，咁首先第一個有網友就話2.8 業績差， 業績差 係呢 點算？ 有兩個一兩個月走啦，一彈就走啦。業績差好，其實你見到近期嗰個業績潮咧，今次咧，其實好多股啱啱譬如講過，中化化肥，甚至乎咧香港嘅順治，我覺得真係冇理由業績咁差嘅，冇可能，尤其是順治添啊，舊年賣咁多個大盤，即重點新盤出嚟，你個業績可以做到咁差嘅啊？咁所以我覺得嘅業績裏邊咧，今年個會計制度咧，即係啲會計佬應該諗一諗個會計制度咧，可以喺個業績裏邊咧，真係代表一間公司先啦。真係連個業績係差嘅。 Okay. 業績差，咁同埋即係會唔會係有啲嘅技術上面有啲嘅取代品啊咁樣咧？即係依樣要留意一下啦。 另外有網友想問一問教授嘅前瞻個低位係20850，可唔可以買翻期指上去？ 博夢啦，可以啊，買啦。聽日如果見到咪買啦，博夢啦，你都係呢都係個 range 嚟嘅。都係上落落，咁今日都見208啦，所以一定要食糊囉，所以你個頭先個咪叻囉，見到208食糊，係咪？ OK， 好，另外最後啦，有位網友想問返嘅係第一樣嘢6蚊建行可唔可以買博反彈？ 6蚊建行啊？唔好囉，我覺得等一等先。 等 佢講 up 轉嗰個，佢業績好嘅，啱啱講過啦，5.4咁但係都炒過一陣啦。咁而家等，因為健康基本上我覺得講到明㗎啦，上個禮拜話要集㗎啦，而家講緊諗緊嘅個規模有幾大咋嘛。咁呢啲薄唔薄嘅人見智。但既然如果你之前冇炒佢冇贏開佢錢嘅話呢，呢個時候就唔好啦。即係如果你之前贏開佢錢，嘩順風順水嘅，咁就搏埋呢一陣無妨，咁但係睇下你點啦。 OK， 好。第二样嘢就系佢20950买咗一张棋子博反弹，可唔可以俾啲意见？ 听日 睇好啊， 系啊，听日如果有200点咪赚咯，如果听日有200点或者200零点咪赚咯， 系啦， 唔出奇嘅，听日反弹翻100零200点， 唔奇，可能听日211啊，212都可能见到添啊，咁你又走咗啦，又200点啦嗰度。 另外佢就啦，123揸住2.25元买嘅，2.3 172元买嘅， 123揸住啦，2.38就辣湿滞啲，慢啲咯，咁样唔系差嘅， 要等咯，呢啲 挨下价先咯， 点都唔会死嘅。 嗯，最后啦，有人想问翻教授嘅系，可唔可以沽道指同埋 S M P？ 道指同 S M P 啊， 而家道指就。升29点，就10771点。 道指呢真係你挨緊10088点可以沽㗎。 嗯。 S&P 呢就1170到啦。 好。 挨緊呢咁位可以沽㗎。你沽，但你唔好做咁大啦，因為我唔知你個承受能力去到邊度，但我覺得你係好大機會賺錢嘅。掹得好緊㗎嚟㗎。咁其實頭先個網友話20900揸咗個棋子都係偷雞㗎，咁偷雞如果聽有錢賺咪賺咗先囉。 係啦。 OK， 好，咁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咁 多謝咁多位。 下個禮拜再見，拜拜。Okay.